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 我是姜昆，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我是徐德亮， 我是张伯鑫，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还是闲话少叙，咱们接着走进北京胜利电影院，也就是满座剧场，听一听曹云金、刘云天为您合说的传统相声八大吉祥的最后末尾部分。 听我说完了，水美念个海，周瑜问黄盖， 问谁？ 问孔融哪里去？ 哪儿去？ 少居在北海。 孔融住北海， 没错， 不远啊，景山。景山北海啊，北海公园。孔融一老大爷戴红箍，进来人，走，买票，买票。 什么管理员呢？你不是？ 车停这边，去，倒一把，倒一把， 倒。不是这北海公园，北海。 我叫北海， 地名。 水美念个海， 谁问谁？ 豪仔问鹿仔。 你等会儿吧。豪仔鹿仔何物也？ 他，我跟你说啊， 你讲讲。 他这个升级以后，闲着没事干 啊， 练小号。那都小崽子，知道吗？豪仔问鹿仔。 您这玩意儿成长的烦恼啊，你 好仔问鹿仔。 这问谁呀、啊、 灯 说火丁念个灯。 说呀，七星灯。诸葛亮 那是谁不要脸呢、啊、 不，那要出来那就一直得延续。 什么叫延续？ 不是，我这叫 不明白。 这叫以不变应万变。 什么办？ 你知道吗？你那不行，你就这， 你打住！我们头一句无懂，我们后边不一样，懂吗？ 哦， 懂不懂？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后边不 一样， 哎， 我后边不一样。 吕蒙问孙权， 后边不一样， 哎， 谁问谁？ 问这什么这？ 哦，问谁？ 问张飞哪里去？ 哪儿去了？ 三马并相连。 好，后边不一样， 哎，后边 该我了啊！ 哎，该您了。 车走念个连， 谁问谁？ 好心 的路 旁边不一样。问南极翁哪里去？后边不一样。旅游上大连， 那四 句就一句不一样。 承让， 臭不要脸的我。哎，言字不说完了吗？ 完了， 咱该说香了。 香， 还是我先说。 好， 说何日念个香？ 这回怎么着？鲁肃要问谁？ 哎，鲁肃问周郎。 鲁肃出来两回，后边不一样。 对对对对，怎么这么贫呢？ 问谁？ 问刘备哪里去？ 哪儿去了？ 甘露寺去降香。 甘露寺龙凤呈祥、啊、 没错， 刘备娶孙尚香啊。当然了，没过一年就让人给拉回去了。 行，你就别提这个了。行，我说完了，该您了。 该我了，该我了。 香 啊，香。 嗯， 说何日念个香？ 谁问谁？ 豪邦问陆邦。 对对对，你懂这豪邦陆邦什么玩意？ 吓得小崽子太多了，一帮一帮的，而且这个小号他组团啊。 哎嗨， 他下副本啊。 行行行，下什么副本呢？ 这东西你得琢磨呀。豪邦问陆邦。 你问谁呀、 啊、你再来再来，你再问一遍 啊。我说问谁？ 那吉翁是谁呀、啊？哎呀，这个默契一点都没有啊。这个是需要培养的。再来啊，问谁呀、啊、 哪儿去了？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波波，你以前干过传销是吧？ 对，这个不再还不还是不起，还得再来啊！ 哎，行了， 这样我能到十一点。 哎，这，我跟这、嗯、行了，我跟这招魂了似的。 老寿星 哪儿去了？这大脑袋瓜子 西天去烧香。 老寿星烧香啊？别给我烧香啊！去那边烧去，那边。别拜四相了，怎么那么缺德呢？什么人呢？您这甭捣乱啊！您。这算您说上来了， 最后一个字了， 剩八个字， 我到最后一个。 这样，打这儿起啊，我改规矩，我不再提三国里的人物了。 太好了，我还说白蛇传， 你还说？不是你快歇会儿吧啊！ 这个人的想法， 什么个人的想法？我 人家喜欢听白蛇传， 那不行。这白蛇传里那老寿星都快累死了，知道吗？那豪寿一家子跟人一老头玩命，你知道吗？要大号吧，要小号吧，一块干他，你这受了受不了？你这甭净弄这事儿，我敢，就是为让你敢，你也不许提那老寿星了， 行， 也不许豪啊、陆啊、什么宰啊、帮啊， 行， 这都不许提了、啊。 来， 还是我先说， 他要求太多了， 多新鲜呢！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唐僧问白马。 西游记啊， 哎， 对吧？ 没错， 西游记啊，西游记啊。 这什么？这还是白蛇传？ 记得是，我不是，西游记啊。哎，我这会的太多，都查住了。 为什么太多了？ 你会的太多了，会太多了。 起哄！ 西游，西游，我也别 打你。人家是白龙马 啊。对， 你知道吗？ 白龙。 不 对，这动画片这是，咱甭着说，我说我这个 对，唐僧问白马， 哎， 丢丢丢，这个、哎， 问悟空哪里去？ 哪儿去了？ 去捉猪老八。 猪老八是谁？ 这大伙都知道，猪八戒呀。 那为什么不说去捉猪八戒？ 那不行，不合辙了，就得说猪老八。 哦，还得落在这八字上。 哎， 行了，该我了， 您来吧。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豪吧问陆吧。 都乱七八糟 啊！豪吧，豪家，豪家，豪天，豪 哎， 豪豪妈。撇捺的，你奶奶问你妈。 哎，这什么玩意儿？ 这个哎， 我你得 说撇捺的，你奶奶问你妈。 你等，我奶奶我妈那叫古人们呢。 哎，拿你们家人讲金比古。 哦，蒋金皮鼓、哎、那后边句句不能离开我们家人， 离不开，您放心。 那好，我听着了。 说撇儿那念个八， 谁问谁？ 你奶奶问你吗？ 问谁？ 你爸爸哪里去？ 哪儿去了？ 河边当王八。 这去你的。 对，我花给刘老师吧，花给刘老师。 给我什么意思？ 把人留下吧。 啊，这人呢？您这， 感谢您。 哎，谢谢朋友。 刚才说的是传统段的八大吉祥， 是。 各位爱听，咱们就说。今儿个咱们能说多晚说多晚，能说多少说多少。感谢各位。 哎，谢谢朋友。 咱就聊天， 嗯， 说相声就是这样。我讨厌有的演员一上台老绷着。 那这个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没错， 没必要这老绷着啊，聊天嘛。那有的演员不喜欢观众搭茬， 嗯， 我就愿意。 是， 台上台下有互动嘛，观众说话我高兴，你们要整场人都说多好。 是啊， 那就我可以休息啊。不是，你多说一句，我少说一句。 他省事了， 不是，确实是有一个休息，因为你看我刚才这一段这大段的台词啊，这有时一两句的沟通，我能缓口气，我能把这口气缓过来。他也是，您说话他就在边上休息，但是我说话人家老休息了，时不时蹦一句， 这是蹦一句。 感谢各位， 谢谢朋友。 您爱听的，咱们先说个小段， 嗯， 说个小段，再换个大段，好吧？这个演员就是这样啊， 嗯， 那个观众喜欢，我们就可以多说。 对， 常听曹云金说相声的观众，您知道，单场一段相声，再加一段翻场，85分钟，在张一元剧场单场最高纪录，83分钟一段，然后翻一个，演员就这样。 嗯， 观众喜欢就说，为什么呢？一个好的演员啊， 嗯， 应该来刺激观众， 哦， 因为今天啊，比如说今天咱说台下坐500人。今南台下500观众， 嗯， 抱着心情不一样，有的观众本身心里就痛快， 没 啊，来看演出来， 高兴， 啊，我心里就买，哎，我看听曹云金讲， 嗯， 有女观众，哎呀，听曹云金讲特喜欢，啊，这太爱他了，他心情本身就好， 是， 那有的男观众，那被女朋友拉来的，那我不想看他，我女朋友都喜欢别人。 跟那没关系 啊，他这心情有可能就不是很好， 哦，不愉快 啊，不，比如说家里边有不痛快的， 嗯， 有高兴的，比如说最近生意做得很顺， 嗯， 啊，听听相声 去，嗯， 开个心高个兴，他有这种心情， 有 演员上台来，不管什么样的观众，你得刺激他， 嗯， 让所有的观众都达到那个高兴的状态， 哎，兴奋起来， 不管您心里痛快不痛快， 嗯， 这是一个演员该做的， 对， 演出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可不。 没有比演出更重要的， 没 一个演员的艺德体现在演出上， 嗯， 对不对？ 没错。 我跟您说，作为艺人来讲，在台上我们说相声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一点不假。 家里边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忍着， 都不许带出情绪来。 比如说啊， 嗯， 我们俩人在台上说相声 啊，正表演呢， 说着说着坏了， 怎么了？ 后台来信儿了。 来消息， 一件悲痛的事情。 什么事儿啊？ 人间惨剧。 哦， 刘老师的父亲， 我爸， 曹老爷子， 这打住他， 去世。 你等，我爸爸姓刘 啊，刘老爷子， 哎， 去世，怎么办？坐台上演出了，知道自个儿爸爸没了，怎么办？不演了，对不起您各位，我爸没了，我得回家。 不，这不行，先演出。 看见了吗？这就叫艺德，先得演出。 这应该的。 演完了之后，当然有可能就不翻场了。 保不齐呀，啊， 对吧？ 嗯， 观众也有原谅。 哦哦， 家里边有逆势，对吧？往后台走，来到后台，气氛十分沉重，因为演员们都知道。 那可不。 剧场经理、老板都在后台。 嗯。 来到后台。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干嘛犹如啊？这不就披上了吗？大褂都披开了，这玩意儿，您快系上点吧。 往这一坐， 嗯， 啥？ 不知道他在暗示什么。 他偷着结我扣呢。 我多他偷着结你扣， 流氓啊！ 我真有这闲心， 劈了。嗯，坐着傻了。我们哥儿几个得过来劝，别太难过，岁数大了，保不齐的。 是 啊，心脑血管疾病嘛。 嗯 啊，这脑淤血或者心脏病，怎么什么非典艾滋癌的，我们不知道。 没法不死 啊！死了吧， 给咒死的这是 啊！别太难过，别往心里去。 还是伤心呢。 哪儿吃？ 哎，那。 饿了 啊， 饿了，得吃。家里边还指着你呢。 嗯嗯， 吃不下去东西， 对， 就是为喝点酒。 嗯， 借酒浇愁，门口找一门钉肉饼。 嗯， 哪吃得下去？ 可不， 四十个门钉肉饼，八碗粥，两盘爆肚。 哎呀， 一瓶二锅头，八瓶啤酒。 嚯， 吃饱了喝足了。哥几个搀着他到了门口，这阵儿才反应过来，自己的父亲去世了。 明白了， 仰天长叹， 难过， 撑死我了， 撑死了，没心没肺，这就是。 走吧，回家吧， 嗯， 唱会儿歌去吧， 还唱歌呢， 唱那个悲痛的歌。今天是个好日， 没有唱这个。 唱完了歌，洗个澡去吧。 不、哦， 哥几个劝，赶紧回家吧。一会儿你爸爸臭了，快点回去。 嗨，别劝了， 回家。 嗯， 料理丧事儿，办完了丧事儿，抱着悲痛的心情回来说相声， 还得工作。 说着说着坏了。 嗯， 后台来信了。 嗯， 一件悲痛的事情，人间惨剧。刘老师的母亲去世了，怎么办？不演了？ 那不行。先演出， 演完了回家料理丧事。 这话对。 办完了丧事，回来说相声。 还得演出吗？ 说着说着坏了。 嗯。 后台来信儿，一件悲痛的事情，人间惨剧，末期快有了。刘老师刚满三周岁的儿子，啊、哦，三周岁的儿子。假定有一个大儿子，孩子已经这么高了，被洗衣机的甩干给甩死，怎么办？ 先演出， 演出完了回家再亮起来。 对，还亮起来，真有闲心。 办完了丧事回来说相声，说着说着坏了，后台来信儿，一件悲痛的事情，人间惨剧。 我们家还是连续剧是吧？ 刘老师的爱人怀着四个月的身孕走在平安大街上，被一辆十轮大卡车咔就压过去了，那血灯就出来了，脑浆就流一地。啊、 哎、你解恨来了是吧？我说哎， 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 哎，我还老纳呢。行了行了， 对不起， 打住吧。 哦，对不起，又没有开，对 吧？没开都对不起呀、 啊。没有开，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怎么办？ 先演出， 先演出，演出完了回家料理丧事，办完了丧事回来说相声，说着说着坏了，后台来信儿，一件悲痛的事情，人间惨剧，刘老师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大爷、大妈、叔、婶儿、舅舅、舅妈、姨、姨父、姑姑、姑父、干老， 还有干亲呢， 街坊、 街坊、 干街坊、 干 曾祖、 干曾祖、 旺财， 嗯， 小强，还有。嘎嘎， 打住吧，就是我，瞧见我没有？我们一家子三亲六故，七大姑八大姨全死绝了，对吧？ 好，我说一个灯谜，你来猜啊？ 哎，说 说远桥啊，是远桥是电扇， 哎、不 近桥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破电扇，不猜不猜，听见了？破电扇，说你不猜这，咱还说我这一德嘛，我们一家子用死。来证明了一下， 是，所以说你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我、嗯。你别摸，你汗脚。 嗨、 我说完你再说。 这样，我的义德呢，已然就顶着，家里实在没有活物。 这样吧，曹老师， 曹老师，不是我给你们家扫墓， 你给人家扫墓去。我们你家的还 出？扫墓有拿玫瑰的吗？ 没。哎，曹老师，您说说您的义德吧。 哦，我是不是？ 您义德，因为您家里啊有活着的。 是 这样呢，他要是死了呢，就能显出您的义德来了。这样，您给说说您的义德吧。来来来，啊，曹老师说说。 不要，我们家是不愿意死。 我们家也不愿意。 我们家是好人， 我们家没坏蛋，就得死。 不死， 不死不行，不死我坐死他。不， 啥呀？ 你亲戚朋友不死，我坐死你。我告诉你， 死一个，死一个， 必须死。 我在台上说相声，说着说着坏了。来信了， 嗯， 一件悲痛的事情，人间惨剧。我的搭档刘云天去世了， 还有我呀，这里边。 头一排照相的这个观众跟我说：“ 啊， 别说了，旁边那死了，镜头里都没他了。 我” 哦，没关系，我跟你说一段单口相声。 哎，单口，我说你打住吧。 刘朝正德年间， 什么正德年？那不救我呀？ 救你干嘛呀？ 救我，你能救活？ 救你也救不活。 为什么呀？ 我踩你气管了！ 哎，去你的！ 真的开始了。 谁让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我是雅娟。俗话说得好，这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相声作为中国传统的一门曲艺形式，能上台表演的演员呀，个个都有一段艰辛的学习经历。不过个人的努力是一方面，想要被大家认同，有时呢更需要一个平台。所以为新秀搭台，雅娟啊这就带着您四九城里听相声去。您呢也别吝惜了您的掌声。本期录音依旧来自胜利影院的满座相声剧场。 不合适，你 瞧瞧。 好， 嗯， 今儿个呢是我一个汇报演出。 哟， 没有这么大能耐跟这儿胡说胡唱。 嗯， 谢谢大伙儿来捧场。 嗯， 啊，好些观众不光花钱买票， 哦， 还买花篮。 是 观众买的。 是 也观众买，这剧场的 是 门口还好些个， 嗯， 听相声就行了， 嗯， 别花钱，不合适。再者说也少啊，是吧？不少了，谢谢您啊，真的，确实是，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给我 和乐队老师， 哎， 送上美丽的花篮。 嗯、我改乐队了，是怎么着？ 不是，就是说这花篮啊， 嗯， 有我的一半， 对， 那一半呢，还是我的。 那就都是你的，你干嘛分开说呀？ 肯定不可能都是我的，对不对？这个花篮人家能送给我一个人吗？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您的一半。 将就着吧。 很好，谢谢您。这个呢，我是才疏学浅， 嗯， 天天在台上呢就是胡说八道。 哪儿啊？ 哎，什么也不会啊，胡来。您捧着听着是， 谦虚了。 其实说白了， 嗯， 是观众不为瞧我，那真是为了看我吗？ 我不， 不，不看您来的。其实您特别招观众的喜欢，就是您，刘云天老师，观众特别爱您。 我怎么 爱看您？说您比我厚道。 啊，是，嗯， 说您比我厚道。我呢看着呢就是很奸诈，其实不然， 哦， 我是外表奸诈，内藏忠厚。就是我的忠厚藏得很深，你只要一找还是能找到的。 你要不死都找不着。 您不一样，您是很厚道的人。后台这些演员为什么选来选去合作搭档？咱们两个人合作了也有，哎，有些年头了、 嗯。 为什么咱能走到今天这步呢？ 啊， 因为您啊，处处让着我。 嗨， 那就真的就带着我。 哎，别这么说。 真的，就我就是一个小徒弟一样。 哎， 您捧着我。 您捧着我。 啊，不不不，您确实是捧着我。我也很喜欢您，在生活方面特别照顾我， 那不应该的吗？ 你看啊，要是演出、嗯、我们一般要是六日的话， 嗯， 下午演完了晚上演，下午演完了晚上演，中午这件这段呢，就这个晚上这段这饭呢， 嗯， 怎么办？回家吃去，不家远， 来不及， 我家住大兴， 嗯， 太远， 是， 别回去了，外边吃吧、 嗯、 每顿都是人家请我，走走，外边吃饭去，我带您去。走走，我去。到了，人家结账。我没钱啊。 您 我小演员。 嗯。 我一场4块。 嗯。那钱都哪去了？ 人家挣得多，挣得多，而且说白，人家不指着这个吃饭，这个就是玩儿， 嗯， 娱乐， 嗯， 像人家看电影、听音乐、打球、说相声，都属于人家的娱乐 爱好。 人家家里边就有钱， 嗯， 这一场演出下来甭管多少钱，3块4块我们伸手接着，对吧？ 嗯， 人家不一样，演出钱下来不要，我师傅到了每月15号， 嗯， 啊，给大伙儿发钱， 发钱，嗯， 哎，给钱，我们都接着搁兜里、嗯、他不要，不要，拿走拿走。 我不这样啊， 不要，别家孩子拿着， 嗯， 加个油打个车也好。 是， 不要，别给我，你再给我一个，你拿着，我不要。 哎呀， 原地47个大嘴巴，满脸是血，不要钱， 我有毛病啊！ 这钱给后台大伙儿买点吃的，买点喝的。 嗯， 我高兴，我家里有，我不指着这个挣钱。 那倒是， 人这样， 嗯。 家里边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趁钱， 大骡子大马有的是， 嗯， 家底子厚， 对， 底子厚， 嗯， 底子是厚， 嗯， 就是梆子破了、 哎、怎么说话，我们这叫家底子厚， 家底子厚 不是鞋底子， 趁钱， 嗯， 但是呢这个有钱不是一上来就有钱的， 哦， 是经过拼搏奋斗的， 对， 你们原籍啊、 嗯、 不是北京， 哪儿啊？ 河北省涞水县， 嗯， 那是你们祖籍 老家， 想当初啊你祖父那辈儿就跟那儿， 是 土里刨食种地的农民， 那可不， 当年穷啊， 嗯， 尤其是那地 盐碱地，也没个砖，也没个瓦，什么也不出，什么也不长。 您瞧瞧， 盖房子，都得拿河里的臭泥堆，用这河里挖来的臭泥做成一块块的土坯，堆房子。晴天也塌房，雨天也塌房。 那 走到门口都不敢大声咳嗽， 要咳嗽呢， 就这一嗓子，半个村都塌了。 我说您这损点啊， 家里穷， 穷也不是盖不起房。 他盐碱地就没有植物， 不长啊。 这么大村，这么大县，没木头， 那可不， 方圆一千里地没木头。 嚯！ 县长出来戴一木头帽子，四个救火的端着水枪跟着，怕烧了没地儿埋去。 我说您怎么说话这么损呢？都 穷啊， 是穷，怎么了？ 不能光穷 啊。 后来有人给你们村露了脸了。 那当然。 谁呀？ 加盐。 加盐？加盐是什么玩意儿？ 我爸爸 带来了。 我在家数没这么些个。 加盐，给你爸爸加把盐怕馊了， 给你爸爸揣点碱怕臭了。 什么叫加盐呢？ 就是我父亲。 说你父亲不就完 了？因为我父亲吗？ 对，他爸爸这个小孩，给全 村人 露了脸。 有你这么说话的？哦，你管我爸爸叫小孩啊？ 不是，您误会了。 啊， 您父亲刚从家里边出来参军那年才多大？ 那年 16岁、 啊，也就这岁数， 是不是小孩？ 那时候可不小孩。 他16，你算算 啊， 你那年刚17。 是我没听说过， 把兄弟嘛？ 谁把兄弟？ 你忘了？你给他缝书包？ 给谁缝书包啊？我比我爸爸还大一岁呢， 小一岁。 小一岁也不像话呀， 都16。双胞胎 吗？这个什么双胞胎啊？我有毛病啊！我找一双胞胎当爸爸。我， 您这嘴里都 是 什么？ 是都是你气的，干嘛不像话，知道吗？那个时候没我。 你干嘛去了？ 我哪知道呢？那我都没有，我知道我干嘛？ 还没出生呢。后来有的你，当年你16岁就是小孩，哎，决定参军， 哦， 要为国效力。 入伍了， 于是呢就开始练武。 哦，练功夫。 练武。 练什么武啊？ 就是背着个筐， 啊， 这手拿个铁兵刃。 什么兵刃？什么？ 2尺来长的一个棒，头里有一个枪尖儿，啊，类似于枪尖儿。 那什么样？ 比枪尖扁，形成一个桃形，拿着这个背着筐练武都得早。 那当然了， 啊，你父亲就早， 是 每天早上起来4点多钟，站在村头，明月当空，紧了紧身上的衣衫，稳了稳身后的铁筐，铁兵刃拿在手中，卯足了劲，开始练武。 哎，我说， 哎， 行了。行了， 你来个。 我不要，这捡粪去了是吧？ 武术家呀。 什么武术家呀？这不就捡粪的吗？捡一扔筐里一个。 不是 什么 武术家呀， 那没这么练的。 从后来的什么打仗升官，什么退役，后来你们一家人从这个涞水县搬出来，定居在北京通州。 哦， 你是通州生的呀？ 是， 对不对？ 对对对， 你是不是通州生的？ 是。 你爸在通州有外号， 叫什么呀？ 叫刘通。 哎，我爸是货币是怎么着？ 刘周。 啊， 刘周周。 刘周周，说什么呢？这是 刘通通 啊？说刘通那是货币，不叫这个。 统统。 我爸爸也太嫩点了吧？还统统？那 可爱吗？ 那不不用可爱， 小统统。 太没溜了，不起这名字。 小丑丑。不是，反正 改宠物了一会儿。 刘通州。 哦，是是是。 什么叫刘通州 啊？什么意思？ 就是说可着通州，半个城半个街道的买卖全是你们家的 啊。有钱的是 银行你们家的， 对， 菜市场你们家的， 嗯， 大饭店你们家的， 您瞧瞧。 再后来你父亲娶妻生子，娶了你母亲， 好吗？ 十月怀胎， 对， 生下了你。 嗯， 一生下来是俩， 哦， 一对儿，都这么难看啊？ 哎，这你甭管我这模样， 寒碜着，膈应。 行了行了， 膈应膈应。在医学上，这还有个名词， 叫什么呀？ 这叫卵生。 嗯，你妈才下蛋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你怎么这样？ 是你哪样？怎么说？什么还卵生？你什么呀？这是 一对儿，这叫双胞胎，这叫卵生。 哎， 你懂不懂？ 你不 没有文化， 没文化让我是这叫卵生。 哦，卵生。那卵生呢？ 半夫的才卵生。 哦，哎呦呦，说好年卵生了。嗯， 改改吧啊， 卵生， 卵生， 卵生， 嗯， 卵，你是哺乳动物？ 哎，什么呀，我卵生， 你不是哺乳动物， 这不捣乱，卵生这叫， 哦，咱俩说的， 你管我什么动物干嘛？我不是动物，人。 哦，那行行，你别急，你别，你看看，我不着急， 是， 你 没说你， 你别，卵生， 哎， 俩一对儿， 嗯， 后来糟践一个。 什么叫糟践一个呀？ 就死一个。 您说死一个不得了吗？ 死一个。 嗯， 其实啊，死的那个是你。你现在是你弟弟。你好好一听，明白了吗？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了。 你看，这就是生下来的时候脑子受迫害了。 哎，真没有您这样说话的，就像 后来啊，你们家通州是住不开了， 嗯， 住不开了啊， 嗯， 折腾不开了，你们家移民了， 哦，出国了， 就到了房山了。 哎，这那叫出国吗？那您说搬家好不好？ 到了房山之后， 嗯， 房山县长颁发给你们家一个绿卡， 房山都用绿卡了， 你爸爸怕丢了， 嗯， 怎么办呢？ 嗯， 绷在帽子上面， 哎，这安全。 看见人就问啊， 嗯， 你瞧这绿帽， 哎， 瞧这绿帽， 你不像话，绿帽子是怎么的？没有顶这个， 这不说您家有钱吗？ 我有钱也不要绿卡，不要了。 你别急呀， 有钱你倒说呀，说这什么呀？我们一家子都让你糟践了，快。 谁敢啊？ 谁敢？你就敢嘴里说我们家好，哪儿好了？你说了吗？ 你。 我们家哪好？你说呀！ 你干嘛呀？ 什么叫干嘛呀？你说出我们家一个好字来了吗？啊！你大伙儿都说我们家好，你说一个了吗？什么人的好？嘿，他们家好，这哪儿好啊？我这都什么家庭啊？我这。我还见不见人呢？我们家有钱，我们家哪有钱了？我们家不是，我们这是有钱的家庭吗？我们 对不起，你也不容易，是不是？ 什么叫不容易？你说我们家有钱，钱呢？哪儿体现出来？你说了吗？你甭给我擦，我有汗。你说呀，我们家哪有钱？ 别着急，我慢慢说呀。 你说， 这回说您家有钱， 说我们家有钱。 要是我告诉你啊，这回我要不说你们家有钱 啊， 我告诉你 怎么着， 就这样。 就不是您到底起誓是不起誓啊？ 起誓，起誓啊！ 啊， 我这回要不说你们家有钱 啊， 我出门之后我撞气球上。 哎，这我替你撞得了。您要起誓，甭撞气球，您汽车。300，加长的，去起誓吧。起誓，停着的，那就来飞机吧。 停着行吗？ 停着的飞机行。 我干嘛起誓？对不对？你这，我这人我起什么誓？咱好好说就完了吗？ 你可真好好说啊！ 说您家啊，您家到了房山之后啊， 嗯， 买了块地，盖了所宅子， 这是正格的。 还就您家这宅子那太就讲究了、 啊、是， 那真是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一样。 我们家人是蛐蛐跟着过 尤其是他父亲 这 小头发，哎， 没听说过 水牙小 还爆爪呢，将近撂下吧。什么呀这 啊， 我们家这么大点儿，这不蛐蛐过笼来了吗？ 这么大这么大 这么大，这不更详细，您瞧瞧这我就住不下知道吗，更别说我们一家子了。有这么点小个的家吗？ 这么大的房子我比划得过来吗？ 那您就说就得了， 就这么一说嘛。 您给说说吧。 门口有四颗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路北了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背面是严肃整齐。 嗯， 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景天高搭天棚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贼星高照。 哎，对，你们家贼星发旺，不要这身上 小不认识那字儿， 那叫吉星高照 啊， 吉星 吉星高照。 哎， 院子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养鱼缸，九尺多高的夹竹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样洋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好， 正房五间为上， 嗯， 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阔院厨房带茅房，西阔院茅房带厨房。 我们家人吃完就拉呀， 分开了。 哎， 到座书房五间，那为待客厅，满都是明斋夜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紫口的封门，往屋里看那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 您给说说。 迎面摆丈八条案、 嗯、 上有尊妖瓶狼妖罐宣妖盖碗古月轩的果盘，案前摆硬木八仙桌，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宣纸端药湖笔灰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嗯、墙上挂着许多闪断的被窝闪断的褥子。 我们家尿炕啊，没有这尿炕的好。 那应该呢， 名人字画、啊、 对，名人字画。 哎， 有唐伯虎的美人、 嗯、 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闹龙金匾，镇宅宝剑，绿鲨鱼皮鞘，金村口金世剑，上挂黄龙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价钱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风波通金钟翡翠绿杏，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好， 要想着代表 啊， 谁也带不过你爸爸。 怎么呢？ 咱代表带一块手表 啊， 最多加一块怀表。 可不， 你爸爸代表讲究上谱。 怎么上谱？ 未曾代表之前，腰里先系根搭子。 这干嘛？ 代表使。 哦， 从左边带，要带狼琴、欧米伽、埃尔金、麦克纳、金戈套、银戈套、铜戈套、铁戈套、金三针、银三针、物理门、亨德里、人头狗、霸弦、双卡、单卡、有为、李威、德威、波蒂。左手拿着鼻梁子，右手拿着八音盒，头顶大座钟，怀揣小闹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啊！ 我爸爸代表， 这是给钟表铺搬家。 别说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熟悉的距离一直是个谜，喜欢一半聋半哑的爱情，在我眼中的你的样子，五官耳朵眼睛，常梦见的森林里四下无人，除了你。我不管别人怎么定义现实里的爱情，我相信我的梦境揭露的讯息，习惯了用 表情，阻止别人靠近，却不怕被你发现我脆弱的心，渴望的心。我只要闭上眼睛想着你，就会出现两个人森林，把体温交换成共同的记忆，世界很远，心很近。